星星的局势不妙。在看到孙祥对苏沐橙执行的 Box One 以后，职业选手们就得出了非常统一的结论。随机图确实需要很多因地制宜随机应变的战术，但是针对不变的对手，在战略的一些大方向上却还是可以提前制定的。就像星星主攻江波涛的意图之前有所显露，眼下的场面则可以看出轮回对付星星的大思路。首先对叶修，上一场轮回三打一，结果愣是让叶修一人撑了许久，所以这一次他们再没有集中火力想把叶修迅速解决。唐柔刚刚结束的擂台赛上一挑三完成了星星对轮回的逆转，对轮回士气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可是团队赛开始，轮回面对唐柔和他的韩嫣柔并没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感觉，就是很正常的面对。对乔一帆，轮回当家核心周泽楷亲自出手限制，这倒比较像一个临场应对，一端限制着乔一帆的一寸灰，一端还给己方强有力的策应。周泽楷充分发挥职业特点进行双线操作。而孙祥对苏沐橙执行的 Box One 战术，这可就像是一个备战中就约定的战略了。轮回本战的思路就是要将苏沐橙这个策应高手脱离比赛。不过轮回的战术还不只是如此，星星此时场上还有一个人，安文义，星星的治疗牧师小手冰凉，此次安然无恙地站在场上。战斗已经全面铺开了，可是当孙祥的一叶知秋和吴起的残忍静默向着他的小手冰凉和苏沐橙的沐浴成风冲来时，他就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对了。他是治疗，时时刻刻都会成为攻击的重点，当这二人逼近时，他连忙后退，寻求着苏沐橙的掩护。但是很快他就又有发现，无论孙祥还是吴起，这两人的角色好像全都是冲着苏沐橙的沐浴成风去的。他在一旁治疗，他在一旁施展一些牧师的控制手段，但那两人就这样提防着他的干扰，只是死盯着苏沐橙。若非是这样的二人夹攻，苏沐橙哪是那么容易就被砍死的？就是因为吴起的帮助，孙祥才最终成功对苏沐橙建立起了 Box One。而吴起在这时就头也不回地跑去支援江波涛那边了。本就隐隐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安文义，在这时手指真的有些冰凉了。他看出了轮回的战术，而当中包含着轮回对他的态度。一直以来，他因为被视为星星的短板，多次在团队赛中成为对手重点攻击的目标，星星借此也演练出了不少套路。但是今天这场将决定总冠军最终归属的决赛中，安文义忽然发现他被无视了。安文义素来冷静理智，但是这次他的情绪受到不小的冲击，将他视为短板他认了，他承认他的技术别说在职业圈，就是星星这支遍布新人的队伍中也确实是不够看的。但是现在轮回的态度那已经不是将他视为短板，而是彻彻底底的无视。孙祥和吴起二人的角色逼上来时全是冲着苏沐橙，半分理会他的意思都没有。现在他的小手冰凉就站在这儿，身边并没有什么保护，但是轮回却对他一点攻击的意思都没有。这态度根本就是表示他的存在无所谓，他这个牧师根本影响不到这场比赛的胜负。这是轻视吗？还是说自己的价值真的就只是如此？短板的时候他还能是一个吸引对方攻击的点，以此成为陷阱的中心，可现在强大的轮回眼中，自己真的就是有跟没有一样的不存在吗？安文义的手指冰凉，心也跟着一起凉了。他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恐怕是没什么天赋，但他没有放弃，他一直在努力，哪怕是成为人尽皆知的短板，他也就立身于短板来为战队做贡献。 他面上平静，那只是因为他的理智，只是因为他对自身实力的清醒认识。他可没有就此认命，他一直在努力让自己不会被视为短板。于是他有过一些亮眼的表现，不是作为坑或是陷阱，而是作为一个牧师。他甚至因此得到过他的偶像荣耀第一牧师张新杰的认同和赞许，这让安文义觉得自己的努力真的没有白费，自己或许已经不再是短板了，自己或许就快要发光发亮了。可是现在看来，好像并不是这样。在轮回这支联盟第一强队眼中，自己根本连短板都算不上，自己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废物。没有人能感受到安文义此时心中的失落，自己一直一直在努力，可是到最后了，那个差距却依然是那么遥远吗？一直以来所谓的进步都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事实上自己依旧还是最不堪的那一个吗？星星的治疗有点不对。又是会观察到场上每一个细节的张新杰率先察觉到了这一点。此时无论轮回的方明华还是星星的安文义，两个治疗都没有遭受到骚扰，但星星这边腾不出手来针对对手治疗，而轮回却是对星星的治疗的彻底放空，这一点众职业选手都是看得挺清楚的。他好像不知道该干什么了。雷霆的萧时钦观察着小手冰凉的举动后说，一直以来他都在高压中挣扎着生存，今天被轮回这样放空，他反倒有些不知所措了吗？微草王杰西揣摩此时安文义的心态。他们都没有猜对此时安文义的心情，因为他们这些大神级选手从来没有遭受过安文义这样的待遇。短板、漏洞、吊车尾，这些词儿从来都和他们无缘，能感觉到安文义心中那份委屈的，只有那些和他一样有过被无视、有过被冷遇、有过不被看重遭遇的人。呼啸的唐昊在冷冷地笑着，轮回的这个放空真是让他分外不爽。蓝宇的队长玉文州也叹了口气，开口说，心里受到打击了。心理打击，很多人可都面面相觑了一番。星星要说在技战术上有什么缺陷，那是难免的，但要说心理素质，这对老的少的、强的弱的，那可是个顶个的妖孽。什么时候看他们在心理上出现过问题啊？轮回给安文义致命一击，玉文州说，怎么说，不少人都在问，彻底否定他的价值。彻底否定安文义的价值。所有人的视线再回场上，眼瞅战况愈发激烈，星星本就处于不利，而他们的治疗此时的表现却异常的拙劣，这样的表现那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确实有问题啊，也只能是心理问题，很多人点头说。安文义的水平再不怎么样，但在这种无人干扰的情况下，他的判断力、他对时机的精准把握，配上他那个小手冰凉的高智力、高暴击，足以成为星星最坚实的后盾。可是现在他好像已经完全失去了大脑，完全不知道比赛的思路应该是怎样了。心理问题从来都是大问题，尤其素来心理素质看起来很强，从来没出过问题的，一旦出了问题，那更是难以应对。安文义是缺乏自信的，因为他太理智，他理智地认为自己实力未够，不该拥有自信，所以他小心翼翼，他在一点一点地经营着自信。但是到了这一战，最终战、决胜战，轮回的无视将他小心经营起来的自信彻底击碎，将他对自己好容易产生的那些期待全面摧毁。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了，他需要帮助。 喂， 星星的频道里在这时跳出消息， 加紧治疗啊。 是叶修在说话，看起来只是在提醒安文义跟上节奏。 别想太多， 你确实谈不上很出众。谁想那句话之后，叶修忽然又来一句。这一句在这时候出现，放在场外的职业选手眼中，这简直就是配合轮回放空的神补刀。 这家伙疯了吗？这算是以毒攻毒吗？ 众人惊讶地叫着。但是转折却出现了。你就算是跟烂草和大闸蟹绑在一起，那你就是大闸蟹的身价呀。 所有人一愣，这话好像也有几分哲理在，就是这比喻吧，也有几分自抬身价的意味啊。那比喻里的大闸蟹是指什么？那真是再清楚不过。 这人真是忒不要脸啊，知道何为谦虚吗？ 可安文义看到这话后却也是一愣。 是啊，自己就算再烂，自己身边也有一帮华丽的队友啊，依托着他们的光芒，自己就算随便反射一点点，也不至于暗淡到被人无视吧。 我的技术是不如你们的治疗出色，我对全局的掌握肯定也比不上你们的方明华那么老道，但是哪怕我所做到的仅仅是你们方明华所能做到的10%，是你们认为微不足道的可以忽视的10%，可我们星星或许所需要的就只是这10%呢。 不用怀疑，不用困惑，只要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余下的就交给自己这些队友去解决吧。 自己究竟在想什么？是被人当短板打惯了，以为自己是需要对手重点照顾的那个核心了吗？从来就不是这样啊，自己一直只是星星团队中实力最逊的那个，一直都是。 所幸的是，自己有一伙很强的队友。